无需伤心，心中有爱不应有恨。共你相逢，信息分离，愿这份爱逝去莫留痕。不必去想，为何不生根？风的意向不可以问，命里安排，我不恨人。未是尽气，亦要再浮沉。你我只翻简谱，碰到又要分，聚散也靠清风大人。爱也只翻简谱，看似耀眼不分，若磨灭了，世上也未留痕。 好耐冇见，你哋好吗？多谢上面嘅朋友，好吗？好耐冇见，侧边嘅朋友 ，Yo。Thank you. 呢边嘅咧，哎，我见到荧光棒 ，Yes. Hello. 识嘛，一齐唱啊！ 不必叹息，亦无需伤心。心中有爱，不应有恨。共你相逢，信息分离，愿这份。逝去莫留痕，你我只翻简谱，碰到又要分，聚散也靠清风大人。爱也只翻简谱，看似耀眼缤纷，若破灭了，世上也未留痕。